想再面对没有你的寂寞夜晚，夜雾迷茫的孤单。 谨以此歌送给听南州女友特别喜欢听叶谦在的版本的听友们，抱歉的通知您，我也是在上一档节目的行进中才收到叶谦的微信通知，他由于今天晚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所以就赶不过来了。毕竟呢，老嘉宾除了周一到周四晚上在这里和大家聊天放音乐之外呢，他白天时光里也是有自己的音乐制作人的工作等等，所以为什么叶谦还有陈默他们的这个时间比例，叶谦来四天，陈默一周来一次，因为陈默是上下班时间更为固定的，如果让他每天都来的话他真的承受不了。叶谦相对可能不需要那么严格，但是有的时候工作量一旦大起来呢也是很难控制时间的，所以今天晚上就只能我单独陪伴着你了。我们也没有红人不需要为小树的一米二生长而担忧了。不过我觉得今天晚上如果女友的温情版本你想在节目当中对她说一声晚安的话，我会帮你的。有一句话不是说吗，足够重要才配拥有最后的晚安和最早的早安。看似很简单的一个表情符号表情包，甚至就两个字晚安，但是里面可真的是藏着太多的深情了。如果你想在电台当中让我来帮你对他说声晚安的话呢，也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我知道虽然是一个人在直播间，但是你们不会让我孤单的，对吗？而且第二时段呢还是会有暖文章。 Is beyond compare. And though when it rains it pours, you know all I have is yours. You smile when you hear my prayer. You rescued me and I believe that God is love and He is all I need from this day forth to all eternity. I'll never wander on my own, for I am yours until you call me home. I close my eyes and I can hear you say, you're not alone, you're not alone. Some days I just can't go on. I stumble and fall and die. 你不会孤单，我也不会孤单的，因为这是一个熟悉的地带，熟悉到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小时里他会做什么，我会在哪个时段里大概就困得要睡着了，是这样吗？熟悉感也是安全感， 需要照顾，也没有谁的难题需要应付，一个人睡着我睡不着，喜欢看书就看到日出，再没有人有机会让我受苦，也没有人有能力让我认输，何必再等谁一起诉苦，各自忙碌有什么好处，忙碌如何变烦怒，爱的程序我早已烂熟，可是说伴侣是身外之物，我又不甘不服，我希望觉悟又害怕麻木，单身的好日子有没有虚度，再完美的孤独算不算美中不足， 嗓音让孤独听上去也没有那么的悲凉，反而是有一种清楚的质感，是一种和自己相处得很好的完美孤独。 这里是韩立独自陪伴的男左女右。对啊，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显得很安静，语速也变得慢了。平常你们在直播的时候给我们发来的那些情深意切的话语，有时候会被叶谦演绎的很搞笑。当然其实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才让我们这11年里真的做到了给你一个不悲伤的夜晚。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把你带到那种难过然后感性到不能自已的地步呢？所以今天晚上不如让我们来一点不同吧，把你在心底里啊藏着的很多夜深人静很感性的话可以说一下，没有人打扰咱们了。这么多年了，再也没有遇到如你这般的人。一年有四季，你我有时差，天凉了，愿你的冬日温暖如故。王小波要对一个人说的话。 你的回响还真说不出晚安，懒洋洋以为互相在一旁，时间怎么过去有你也不会冤枉，为谁辛苦为谁忙，只要你的泪光照耀着我胸膛，只要我的生命你可让我安放，不管外面风雨有多烦乱，日子过得再紧张，我的情绪你的表情是最好的补偿。你是我声音流浪的方向，汗水找到你的脸，世态炎凉也无妨。我抬头看你像看到月亮，你低头会不会想我像思念故乡，为谁辛苦为谁忙，再不用隐瞒，卸下武装，只要在你目光看得见的地方，哦，我会永远记住要活得更坚强，要是人生难免有怎样？ 有你的地方，人生就不需要什么答案。 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目光追随的地方。来自 JJ 林俊杰的这一首歌，说晚安，可能之后你还会又做点其他的事情，但总觉得对他是一种情感，在一天中最后的一个落脚。 挂万重山，云雾中飘飘荡荡，再见你，再见爱，再见了故乡。颠簸中左顾右盼，唯一不变的是依然的倔强。回首不堪，往事虽又浓转淡，想见你也许是奢侈的愿望。沿着伤却流露假装，或许你已经将过去全都遗忘。其实我不会面对，其实我不忍离去，留住这心碎眺望未来，只因我做什么都不对，为了关心你心爱的囝，为着你的梦来换阮心内的孤单。回首不堪，往事虽又浓转淡，想见你也许是奢侈的愿望。沿着伤却流露假装，或许你已经将过去全都遗忘。其实我吧我不忍离去，留住这心碎眺望未来，只因我做什么都不对，为着半醒来的人，为着你心爱的囝，为着你的梦来换阮心内的孤单。决心抛开你的负累，明知道 来自黄小琥演唱的《心爱的人》。听完这首歌呢，第一时段就先到这里了，稍后在第二时段当中，我将和你分享今天晚上的暖文章，一会儿见。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再一次出发，屈原作词，王蓓作曲，韩磊演唱。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天涯。新时代的号角中再一次

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3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28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优韩丽。今天晚上叶谦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所以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来到男左女右当老嘉宾，所以我们就不选红人了。但是第20段的暖文章还是有的。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好久不见》，来自唐嫣的翻唱。说过哈，水逆的时候特别容易把好久没有听节目的听友带回到节目中。对你说声好久不见。 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 好久不见，在重逢的时候，大概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眼中都为彼此而一亮，都觉得这次重逢期待了好久，这该是最好的好久不见吧。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真正爱你的人都把特意说成了顺便。前段时间皓月身体有些不舒服，医生给他开了一些中药调理身体，回到家后皓月嘟囔着，每天上班早出晚归就已经睡眠不足了，要是再熬个中药就得更早起了。哎，算了算了，不吃中药了。皓月妈妈一听立马反驳道，那可不行，身体要紧，我平时也起得早，顺便帮你把药给煎了。皓月也没多想就答应了。后来有一次凌晨五点多的时候，皓月起来上洗手间，经过妈妈卧室门口的时候听见闹钟响了，他看见妈妈麻溜地关了闹钟，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揉着惺忪睡眼，蹑手蹑脚地起床，尽量把动静放到最小，为了避免吵醒还在熟睡中的父女俩。看到这一幕，皓月一下子就懂了，感动涌上心头。他说，我妈知道要是她说是特意早起为我熬中药，我肯定不会同意的，如果说是顺便，我就能接受的心安理得一些。曾经看过这么一句话，这世界上并没有偶然，有些事儿其实是特意为你做的。那些劳心劳力为你付出，嘴上还风轻云淡地说着顺便的人，一定是真正爱你的人。他们明明做了十分，嘴上却只说自己做了两分，他们不特意邀功，甚至还想抹去自己的功劳，只是为了不让你内心有所愧疚，甚至有所负担。作家乔伊在小说《我不喜欢这世界，我只喜欢你》里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他感冒很久没好，我特心疼，想给他带药但又不好意思，纯情的我想了个特别迂回的方式，回家用冷水洗了个头，成功把自己也弄感冒了。第二天戴着口罩去上课，我把感冒药分给他，特意强调是顺便带给他的。他问，你怎么也感冒了，被我传染的？我摇头没敢说实话。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想方设法的对对方好，却又怕这份好太过唐突，于是只能小心翼翼的伪装，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特意说成了是不费吹灰之力的顺便。特意路过那些你可能在的地方，说自己是恰巧经过，特意买你喜欢吃的早餐，说是恰巧在路上看到了，特意在零点送上生日祝福，说是恰巧在这个时间点想起了。一次恰巧可能真的只是恰巧，太多次的恰巧就不是顺便而是特意了。想要接近你又怕引起你的反感，想要向你告白又害怕遭到你的拒绝，所以宁愿不求回报的默默对你好。其实他嘴里的每一次顺便 都是内心反复斟酌后的特意。前几天妻子从国外旅行回来，拎了一大包化妆品。我打趣道，一到国外就剁手了，买了这么多呀？妻子摆摆手笑着说道，这不是我的，顺便帮朋友带的。麦子一向如此，每次帮别人忙总喜欢说是顺便，其实我知道这哪是顺便呢，明明是特意。自从生完孩子，麦子就很少用化妆品了，因为觉得化妆品对孩子不好，怕抱孩子的时候孩子会蹭到。而他手里的这包化妆品无疑是特意帮朋友带的。其实帮人代购是件麻烦的差事，在琳琅满目的免税店里找着自己并不熟悉的品牌，语言沟通也不是很顺畅，要是碰到了代购团队，还得在付钱的时候排着长长的队伍，路程遥远，行李繁重，也给旅途平添了许多障碍。而这些麻烦麦子绝口不提，只在他口中化成顺便二字。麦子也和我们袒露过心境，之所以总把特意说成顺便，是不希望对方觉得有所亏欠。毕竟人情债最难还，对于很多人而言，人情债就像枷锁一般，让人坐立难安。一旦对方认为你费心费力地为他做了某事，便会觉得心中有所亏欠，欠了就总会觉得要还，这无疑会给对方增加许多心理负担。而顺便二字便是这世间最善意的谎言。曾经看过这么一段话，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爱吃，想见你的人24小时都有空，真正爱你的人都把特意说成了顺便。他们不仅想方设法地对你好，还想方设法地让你能够坦然接受他们的好。他们会在背后默默地付出，还装作一副什么都没有做的样子。他们会把每一次的特意安排都装作是恰好出现，他们会把每一次的精心准备都装作是碰巧发生，然后再编织善意的谎言告诉你，这些特意都只是顺便，只为了不让你觉得受之有愧。那个总在你面前把自己的付出说成顺便的人，一定要珍惜。或许有天有个人风轻云淡地对你说，没事儿，顺便，你会会心一笑地回答，没有顺便，只有特意。 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只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

心碎，我唱得他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嘿嘿嘿，陪着流眼泪。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在三十三岁真爱那么珍贵，年轻的女孩求他让一让位，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嘿嘿嘿，谁在远走高飞，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岁月在听我们唱无怨无悔，在掌声里唱到自己流泪，嘿嘿嘿，唱到自己流泪，听我的演唱会，在四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小孩在问她为什么流泪，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他静静听着我们的演唱会。 真的是觉得张学友是我们的骄傲。你想，在中国还有哪一位歌手，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开演唱会，依然开到哪里？哪里爆满，开到哪里，哪里一票难求。在十二月呢，张学友也将来北京，估计很多前几天在网络上抢票的朋友也是觉得实在是太难抢到了。我曾经在很多年前看过张学友的演唱会，确实非常值得看，歌神真的是宝刀不减当年，无论是快歌慢歌，在现场调动气氛，各方面都是百分百的优质。而且这几年他的演唱会，我虽然没有看过，但是我会注意到一些视频当中，他会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刚刚那一首，他在现场唱《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就会有类似那种 NBA 的大屏幕，然后镜头一下子就会扫到现场的某位观众，然后他就会和他周围的恋人或者是爱人呢，然后就亲吻啊拥抱啊，场景非常的温馨。我想一年到头去看一场演唱会也是给自己的一场奖励了。好了，这个时段的男左女右就先到这里，我们第三时段再继续吧。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连道歉也无力，我还停在原地，像梦一样的望着模糊的你，听不到的言语，摸不到的手心，是我自私的决定，我还停在原地。 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原地，有个人会在原地一直等着你，不管你手机有没有电，不管你的微信上有没有他的联络方式，如果你回到原地，他还在那里。这世间的真情里，有的人愿意喧嚣的表达，夸张的告诉你，而有的人可能只是默默地留在那里，他不会去惊扰你，但如果你愿意转身回头，他始终都在那里。如果说做广播和一档晚间节目成长，于我而言也是这样的一种在原地等你的话，那这件事情我做了11年。昨天晚上下节目之后呢，也是翻看大家的留言，这也回答了许多听友问我，你真的会看我们的留言吗？真的会看，因为我还没有到留言上千上万看不过来的地步，我真的可以看得到，尤其是你们特别艾特我的，我更可以看得到。有一位朋友就说，他好多年没有听广播了，再回来，你还在。这些年周围真的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似乎只有你还在这里。其实要感谢北京音乐广播，感谢音乐给予我们这样一个空间，我们可以避开白天的喧嚣，还有那些一定会去考量的竞争，还有一些你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到了晚上，似乎大家都会约定俗成的可以接受安静，接受彼此的一种陪伴，不需要太夸张花里胡哨，只要简简单单在舒服就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可能，明年还在一起，包括我的另外一档点歌节目。前段时间呢，在微博上跟大家说，由于市场占有率并没有超过10%，所以爱的更久点在2019年呢是要接受重新的竞聘啊，重新的制作样带，参加招标。不过还好，最后的结果呢，通过努力还是让自己继续有机会陪伴大家。真的从业开始做点歌节目，一直工作了16年，还在这里做点歌。这好像一位老厨师在一家餐厅里，有人说你做的宫保鸡丁最好吃， 你的土豆丝炒的也很好吃，所以他就经常会被别人点播这两道菜。 我想世界是做 这也挺好啊， 笑的只剩下我的怀抱，这句话像玩笑也言之凿凿，说好余生亲我之交，现在怎么会落荒而逃？是誓言太无聊，还是你想要的永远我到不了？爱情是种眼泪是空，回忆跳动曾说好的梦，我的脸你的苦衷，承诺太疯，话说太重，有些爱过了头，只能迁就。他之后我又不是没试过分手，坏情人好朋友在几个年头，就算某天相遇街头，你大可不必敷衍招手，我不能再承受把曾经的无畏血肉 都还不开 先渡江，等待着那将要生中出场的未来。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深月重阳，轻描时光漫长，你长眠也不想，数不清的流年，似是而非的脸，把你的故事对我讲，就让我笑着泪光。是不是生活太艰难，还是活色生香，走遍体鳞伤，也慢慢坏了心肠。你得到你想要的吗？换来的是铁石心肠。 自己的节奏中唱自己喜欢的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管外界纷纷扰扰，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不会去跟着一起讨论，一起去花费更多的心思，而是专注于自己生活里更为重要的事儿。这是在今天估计很多朋友都在喧嚣划过之后安静下来对自己所说，并且听着朴树这些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他爱的那种风格的音乐里，真的感叹这个世界上庆幸有这些执着的人，庆幸有这些纯净的人，才让我们相信自己也可以努力成为这样的人。听着歌曲，看到你们发来的小纸条，真的很感动。可能我不会回复你什么，但是就像我特别喜欢某个作家，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也会偷偷给他发一条问候的生日祝福的语言，只是表达我对他文字的喜欢。我相信在他看到的那一瞬间，他会庆幸这个世界上有人有读懂他的文字，而我看到你们发来的小纸条也有这样的欣喜，就是自己被需要，我的存在，至于你而言，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不敢说自己有多么好，但我至少知道自己没有那么的招人烦。

觉得今天一天听到的很多负面的消息，就像是杯盘狼藉上的一些污垢，而这样的歌曲就真的很像是洗涤灵，突然之间经过时间的水，一下子就把你看到和听到那些糟糕的一切冲刷干净了，又还以生活本来的面目，盘子还是那个盘子，碗也还是那个碗，就看你去盛什么了。这个世界每天都会有许多，不管你开心与不开心，都会投递到你生活中的情绪，而我们就是情绪的动物。情绪高涨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无所不能，而情绪低落的时刻，又觉得自己好像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看到了一位听友很真实的夜晚独白，一飞冲天三二二。当你留下这三行文字之后，我立刻到你的微博里看了一下，我发现生活里很愿意读一些鸡汤，很愿意去用一些理论来指导自己生活的人，往往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自己还真的就没了主意了。是不是已经习惯于别人告诉你该怎么做了？你跟我讲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在25岁的这个年龄里，会有很多女性朋友都曾经这样思考过。在择偶标准上，理想和现实有很大差别的时候，该怎么办？你觉得自己有时候可能太物质了，甚至有些太虚荣了，周围的人也告诉你高度不同，所以可能很多东西都不一样。我的要求很多，真的有点像欢乐颂里的樊胜美了，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一个剧中很像自己的人，那你就更知道樊胜美后来如何不再那样了。其实人都在过选择后的生活，每一种选择，只要你祸福自成，没有人能对你的生活真的指手画脚。如果你追求什么，你就大胆的去追求，心安理得的去享受。这个世界上最害怕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心安理得，却还偏要去努着努着，那种姿态不光是自己很累，别人才会觉得你虚荣。如果你配得上好，你配得上 该拥有的那一切，你又干嘛胆战心惊呢？追求物质真的是无可厚非，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能力先拥有这些。如果你没有，指望着爱情砸一个大金蛋给你，让你也过上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童话故事固然美妙，生活里不乏也有幸运而拥有，但它不是常态，也不是可以广泛用之每个人的人生里的。所以我劝你此时此刻呢，不要去听任何的声音，就听你内心自己的声音，做你25岁该做的选择。而我想对你说的就是，如果你还有犹豫，就说明你内心里不是那么纯粹的完胜美，你还是很向善，还是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25岁的。那就试着尝试变一变好吗？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群鸟儿围着我，再画上绿林和青坡，画上宁静与祥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画上有你能用手触到的彩虹，画中有我决定不灭的星空，上弯曲无际平坦的小路，尽头的人家梦一如，画上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悠闲的人从没心事。空画上一个月亮， can't live without.

越是带着向前，我们只好越走越沉默。 确实别要那么多，求完美就难免有遗憾，我们要尝试着和自己的那些与生俱来的，就算一直在改，但是好像也没有办法完全改掉的缺点和解。当然这个前提是不伤害别人，也不影响自己。比如说那些小懒惰，比如说那些自己也知道的没有毅力的时刻。23:55，今天晚上韩立独自陪伴的男左女右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们都睡个好觉，迎来2018年11月最后一个星期四吧，晚安。 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